你知道吗？我们人体在彻夜睡眠过程当中呢，超过6到7个小时之后，睡眠就会逐渐变浅了。睡眠不足的人晚起几个小时，有可能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，还有影响荷尔蒙分泌跟自律神经平衡。如果你实在想多睡一点的话呢，应该是早睡而不是晚起。经常睡眠不足的人，每天最好呢午休2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让大脑神经得到放松了。不知道今天你是几点起的呢？ 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，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秋如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这风雅，不为痴情就徘徊。花开下，花下风流，花远方，成不长下。